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来聊聊图书文学方面的话题。说到文学类的国际奖项，大家应该会第一个想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要是再让您说出几个奖项来，那有可能就答不出来了。其实在西方世界，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三大著名的文学奖，分别是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以及英国的布克文学奖。这其中布克近几年来的受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也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今年恰好是布克奖创办的50周年，最近组委会特别颁发了一个金布克奖，以表彰在过去50年中参与评选的最佳小说作品。那这个50年内的最佳作品会是哪部小说呢？历届的获奖作家作品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颁了50周年的布克文学奖。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布克奖这么个纯文学类的奖项离咱们好像有点遥远。不过今年为了纪念布克奖创办50年而特别颁发的金布克奖，这个获奖作品大家却并不陌生。它就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创作的小说《英国病人》。大家之所以熟悉这部作品，是因为它在1996年曾经被改编为电影登上银幕，并且一举斩获了第二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9大奖项，其中就包括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2个大奖。今年一共有51部小说入围了金布克奖，这些作品都是以往曾经获得过年度布克奖的作品。5名评委把这50年分成了5个10年，从每一个十年中选出一部代表作参与最终的网络投票。最后这部1992年的《英国病人》经过民众的投票最终当选。翁达杰这位作家其实是出生于斯里兰卡，11岁时随母亲到了英国，19岁又移居加拿大生活。这部《英国病人》是他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也让他一举成为了国际瞩目的小说家。据说从1992年到2011年的20年间，全世界一共出现了33种语言、269个版本的《英国病人》，一共有4472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让这个故事跨越了民族和语言的界限。 Szerelem, átkozott gyötrelem. Miért nem virágoztál minden fa tetején? Minden fa tetején dió falábelén, hogy szakított volna minden lejáns legény. 《英国病人》讲述了一个二战后期在临时战地医院里发生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时刻，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山区的一个别墅废墟中，躺着一位从北非运来的伤员。这个神秘的男子是从一架燃烧坠毁的飞机中被救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叫他英国病人。汉娜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女护士，在战争中她失去了情人， 还失去了腹中的孩子。战争结束了，当大批英国军队撤走的时候，神秘男子和这位女护士却拒绝和别人一起撤回。汉娜留下来照顾这位英国病人，这个神秘的伤员也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英国病人后来渐渐道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而他的身份背后更是隐藏着一个爱恨交织的故事。小说《英国病人》的作者并不是英国人，是加拿大人。故事里英国病人这个人物其实也不是英国人，他的真实身份是匈牙利人。大家之所以叫他英国病人，是因为他看起来像英国人一样学识渊博，思想深沉。不过等到这个故事被搬上大银幕的时候，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却是著名的英国导演。饰演男主角的演员拉尔夫·费因斯也是英国演员，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辛德勒的名单》里头的大反派，以及《哈利波特》系列里的伏地魔了。影片以战争和沙漠为背景，讲述了这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悲剧，既气势磅礴又细腻动人，更是把原著小说的影响力推向了全世界。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英国的布克文学奖。对于喜欢外国文学的朋友来说，如果一本书能够荣获布克奖，那几乎就成了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但是在普通大众的心中，布克奖却显得有点高冷，跟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起来就更为小众了。布克奖这个名字听上去跟书的英文发音 book 类似，那它的原名是不是就是书奖呢？其实啊，这纯属巧合。之所以叫布克，是因为这个奖最早的赞助商一家食品批发公司，他们的名字是 Booker。 有趣的是，布克奖后来又多了另外一家赞助商，叫 Man 集团。这个 Man 也跟人类没什么关系，只是 MAN 三个字母的缩写而已，人家是造重型卡车的。所以我们说的布克文学奖，它的英文全称其实是 Man Booker Prize。 虽然这名称的由来有点商业化，好像也不怎么严肃，但是布克奖却是一个生来就很严肃的文学奖。它最初的设立目的就是为了抵制新型的娱乐形式，比如电视对文学市场的侵蚀，以提高公众对严肃文学的关注。布克奖在设立之初是将美国作家排除在外的，只有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国家的英文原创作家才有资格入围参评。不过半个世纪以来，布克奖也一直在革新，比如1991年就单独设立了俄罗斯布克奖，现在也成为了俄罗斯文学领域的一个权威奖项。2004年布克奖单独设立了布克国际奖，任何国家的任何作家只要作品有英文的译本发表就有资格参评。2014年起，布克奖又接纳了英语写作的最大的一支，也就是来自美国的作家，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奖项。不过在接纳了美国人之后，英国的出版商们却坐不住了，他们联名写信要求布克奖的评选排除掉美国作家。但也有一些作家支持这种改变，比如去年的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他也曾经是布克奖的得主，他就说了，世界已经改变，用这种调整评奖范围的方式再去划分文学世界显得很不合理。咱们来说说这个面向全球作家的布克国际奖。这个奖呢，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金是6万英镑。2011年王安忆和苏童就成为了首次获得布克国际奖提名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阎连科还分别在2013年、2016年和2017年三次获得了布克国际奖的提名。除此之外，为了感谢小说翻译者的工作，还专门设了一个1.5万英镑的布克翻译奖。 这个奖不是评出来的，而是由作家本人来选的。谁翻译我的作品翻得更好，我就把这个钱给谁。光从奖金这方面来看，布克奖不如诺贝尔文学奖出名也是有道理的。毕竟一个是6万英镑，一个是800万瑞典克朗。有人说了，当年莫言获得诺奖，准备用着大约750万人民币的奖金在北京买套房子，结果发现还有点不够。假如他得的是布克国际奖，在他的山东老家买套房子也不够花了。不过这些自命不凡的文学奖并不屑于用奖金来博取关注，在这一点上，法国的龚古尔奖就做得更彻底，人家的奖金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而已。说起来，在布克奖的历史上曾经诞生了不少知名的大 IP， 有统计表示大约1/3的布克奖获奖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其中也有不少成为了奥斯卡的大赢家。除了英国病人，还有辛德勒的名单的小说原著，它是澳大利亚小说家肯尼利的作品《辛德勒的方舟》。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早在2002年就获得了布克奖的肯定，而且当时一获奖就有不少导演看中了这个故事，只不过大部分人觉得太难拍了，而李安最终接受了这个挑战。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看原著的话，也不妨通过这些改编的影片来感受一下所谓最好看的英文小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英国的布克文学奖。节目一开头说到了今年是布克奖的50周年，所以主办方专门设立了一个金布克奖，来评选过去50年里的历史最佳作品。其实，在1993年布克奖25周年的时候，还有2008年布克奖40周年的时候，也曾评选过2次历史最佳。而那2次评选选出来的最佳作品居然是同一部，它就是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长篇小说《午夜之子》。鲁西迪194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富商家庭，14岁的时候被送到英国接受教育，后来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历史专业。毕业之后，他一边从事广告文案工作，一边创作小说。197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科幻长篇小说《格里姆斯》。虽然处女作反响平平，但鲁西迪并没有受挫，而是立刻开始了第二本小说的创作，就是这本以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午夜之子》。书中，鲁西迪主人公萨里姆的视角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故事。主人公萨里姆是在印度独立日当天的0:00出生，而他的个人历史和印度的国家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午夜之子》长达580页，气势恢宏，包罗万象，涵盖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政治、 宗教、文化、风俗、社会变革等诸多方面。卢西迪写这本书花了5年的时间，当时他已经离开印度一段时间了。在写书之前，他专门去印度旅行了5个月，为了恢复和唤醒他对某些地方的记忆和理解，也为了去了解一些他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在萨尔曼·卢西迪的身上，获得布克奖并不是他最大的头衔，他身上的另外一个称号，那才绝对是更吸引眼球，全球最受争议作家。1988年卢西迪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撒旦诗篇》，这本书是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原型，书的内容却触怒了穆斯林世界。伊朗的宗教首领霍梅尼公开谴责这本书，甚至悬赏600万美元来要卢西迪的人头，随之还引发了一场国际风波。卢西迪先是接受时任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给他的台阶，就《撒旦诗篇》这本书做出了公开道歉，但这个道歉却被霍梅尼拒绝了。卢西迪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多年来一直处于英国警方非常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而且这份威胁并不只是针对卢西迪一个人，所有和这本书有关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在不少国家就连这本书的翻译者都受到了攻击。直到1997年伊朗总统哈塔米执政，他代表改革派政府表示不会派人追杀卢西迪。1998年9月在出席第53届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哈塔米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卢西迪事件已经完全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冲突。这场针对这位作家的全球追杀令才终于宣告解除。在世界文坛，卢西迪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作家，获得了各种各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奖项。多年来，他也一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咱们国内的读者比较熟悉村上春树，觉得村上是陪跑多年，但其实卢西迪更是诺奖的一位陪跑专业户。之所以一直没得奖，业内公认不是他作品不够好，还是受到了早年间这些负面事件的牵连。不过卢西迪本人并不在意，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述他在霍梅尼发出追杀令之后的生活。如今年过七旬的卢西迪依旧笔耕不辍，他的每一部新作品的问世都是世界文坛的一个大事迹。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今天说的是英国的布克文学奖。刚才说了一位非常有争议的获奖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故事，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聊聊布克奖历史上获奖年龄最年轻的一位作家。她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作家，1985年出生，叫做艾莉诺·卡顿。他的获奖小说名叫《发光体》，是2013年获奖的。当时这本书创下了布克奖历史上的两个之最，一个是最年轻得主，艾莉诺那年只有28岁，还有一个是篇幅最长，《发光体》这本书足足有848页之厚。放眼国际上的各大文学奖，60岁左右获奖才是常态，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平均年龄大约是65岁。最年轻的诺奖得主是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吉卜林，他得奖的时候是42岁。艾莉诺·卡顿能够在不到而立之年就获得布克奖的肯定，绝对是很罕见的了。 小说《发光体》是艾莉诺·卡顿的第二部作品。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作品，他从25岁就开始写，一直写到27岁。这部800多页的史诗巨著有个特别之处，它是按照天文学的原则来安排的。卡顿不愧是个80后，他这么写这篇小说就是来源于他对于星座的兴趣。小说中有12个跟12星座相对应的恒星角色，一个毛利宝石猎人，一个银行家，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旅店老板，一个金矿大亨，一个中国金匠，一个代销商，一个药剂师，一个船务代理商，一个法院职员，一个吸鸦片的淘金工人，以及一个牧师。他们的外围还有七个行星人物：寡妇、商贩、政客、监狱长、探矿者、妓女和侦探。而这12个恒星角色和7个行星角色都围绕着小说中的地球角色，一个被谋杀了的人物来进行。这么多复杂的人物，怪不得得写上800多页呢。这样的安排听上去也有些复杂，或者说好像有点矫揉造作了。但事实上，作者这么安排是和小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布克奖的评委会主席麦克法兰就说了，希望读者不是因为篇幅太长而望而却步，因为发光体就像是一个金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小说纷繁的人物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今天关于布克文学奖的历史和代表性的获奖者，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每次跟大家聊跟图书有关的话题，都得说这么一句，千言万语的介绍比不过您亲自翻一翻书的感受来得更真切。既然聊到了发光体，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光良的《光》。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完全不同，每天每个我梦想完成后就必须继续移动，光的背后有阴影相守，从来不超过我该有的自我。有一只走沿着光在移动，